轰！沐浴成风的重火力轰到垃圾堆上，可就不是溅起一点垃圾碎屑那么简单了。一枪穿云拧身闪开时，火光中所留下的已是一个大坑，各种垃圾废料被掀上天空，飞扬落下，热闹得仿佛一场雨。火光映照下，垃圾雨中，叶修的军墨校飞速冲出，砰砰砰砰。周泽楷没有就此放弃对军墨校的攻击，哪怕是在躲闪飞来的炮火中，一枪穿云的双枪却都是很稳定地指向着军墨校。爆炸火光的映照下，落下的垃圾雨、横飞的子弹瞬间构建出一幅热闹无比的画面，而军墨校就在这张画面中穿行着，一步两步。军墨校走位飘忽，向着一枪穿云不断地接近着。周泽楷虽然让一枪穿云保持了攻击，但是在苏沐晨攻势的干扰下，显然压制的并不完美，尤其是对叶修而言。好在他不是一个人，江波涛的吴浪想从倒栽的垃圾堆里爬出是要费点事儿，但孙祥的叶知秋之前不过是被一记湖光闪削得有些踉跄，在恢复平衡后，他原本是想继续追击安文义的小手冰凉，不料身后炮响，转视角一看，一见爆炸的火光不断威胁着一枪穿云，叶修的军墨校更是不断向前紧逼。支援，这是孙祥下意识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但是叶知秋随即冲出的方向却依然还是朝着小手冰凉追了去，只是冲出时手中却携一挥，却是一记横扫，魂打在了吴浪倒栽的垃圾处。对吴浪，他当然是不可能造成任何攻击影响的，不过这一挥却正好抽开了埋着吴浪的很多垃圾，算是帮着他不少。这边的局面孙祥就留给江波涛帮助周泽楷去应对了，而他放弃了自己心中对叶修特有的执着，而是做出了更能占据场上主动的选择，继续给对方的治疗施压，以此牵制对方全队。江波涛的吴浪从垃圾堆里翻下，左右一看，局面瞬间了解于胸。叶修的军墨校此时已经冲到那段垃圾堆下，就要跳起冲上攻击一枪穿云。江波涛二话不说，果断操作吴浪，一剑挥出，烈焰波动剑，燃起熊熊烈火的波动之力，向着军墨校那端卷了去。烈焰波动剑的攻击威力是波动剑中最强的，速度也不错，瞬时就已经卷到军墨校的身后。军墨校此时正向后跳，继续坚持无疑会被轰中，只见他身形一晃，轰，命中，现场掌声如雷。军墨校被这记烈焰波动剑直接镶到了垃圾堆里，江波涛这仇报的可算是迅速之极。但江波涛的心里可一点都没踏实，中了，居然中了。是的，他很意外，这记烈焰波动剑虽然时机掌握得很好，正卡在军墨校向上跳冲的阶段，不好应对，可是就这样直接命中，真的不在江波涛的预料之内。他的意图只是通过这一击阻挠军墨校冲上，谁想竟然直接命中了。以叶修的水准，这不应该，一定会有什么状况在里面，江波涛几乎可以肯定。果然，当烈焰波动剑的火浪退去，垃圾堆上留下了一道被灼烧过的痕迹，军墨校不见了踪迹，去了哪里？地心斩首术，军墨校猛然从垃圾堆的上方钻出，但是一枪穿云却刚好从他身旁擦过。叶修没有让军墨校去躲那记烈焰波动剑，被这一记镶进垃圾堆后，立即就发动了地心斩首术。但是周泽楷的意识也极出色，军墨校贴到这垃圾堆旁后，从他的视角就没办法看到了。他当机立断，放弃了垃圾堆上的高点，操作着一枪穿云一跃而下，擦身而过。地心斩首术的抹杀明显已经无法触及一枪穿云，军墨校就这样与目标失之交臂了吗？还没有，叶修的反应也是极快，一枪穿云在他的视角内留下的其实几乎就只是个衣角，但他已经做出准确判断，地心斩首术已被飞快取消。军墨校半空拧身，寒光出鞘，银光落刃， 双手按键，直朝刚从身边掠过的一枪穿云追了去。君莫笑这下落的速度比起一枪穿云的自由落体可要快上许多。枪响，叶修从一枪穿云荡起的衣角判断出了他的举动，周泽楷却也听到身后的动静，意识到君莫笑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此时一枪穿云想要转身已经不便，就见他双臂一抱，双手各搭肩上，双枪竟是就这样指向了身后，子弹飞出，剑光抹下，很难分辨出到底谁更快，但是空中的两个角色瞬间就已经交织到了一起。一枪穿云射出的子弹以零距离直接穿入君莫笑的胸膛，君莫笑手中利剑却是直接刺入了一枪穿云的后心，剑尖从他的胸膛冒出。如此纠缠，谁优谁劣，就连场外观战的众职业高手都没有办法立即做出判断。君莫笑和一枪穿云就这样一同向下摔去，两个角色看起来都已经失去了平衡。紧跟着爆炸响，波动闪，两人最可靠的搭档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动攻击进行解围。爆炸先走了一枪穿云，波动之力卷走了君莫笑，两个角色被分开了，但他们的对决远没有结束。在这种已经彻底失去平衡的状态下，大家都可以看出两个角色正在被拼命地调整着，子弹从一枪穿云的双枪中迸射着。君莫笑这边手一扬，千机伞被甩向半空，化为流星直坠而下，却是一记驱魔师的星落。一枪穿云被这记星落轰住，直接砸进了垃圾当中。君莫笑也被连续飞来的子弹命中，打得血肉横飞，最终摔进了垃圾堆。两人都已经完全没有了躲避的手段，都只是拼命追求着对对方的攻击。只是最终两人的角色到底是被分开，如此保有距离的话，似乎是对周子凯的神枪手更有利的局面。结果一道卫星射线就在这时从天而降，不偏不斜正轰到一枪穿云砸出的那个坑中。两人的交锋未分高下，但是最终双方搭档的辅助却成了分水岭。在两人暂时都已经无法维持攻势的局面下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果断一个卫星射线的大招，给一枪穿云补了这沉重的一击。江波涛呢？江波涛欲哭无泪，不是他没有这个意识，而是他的职业做不出这种攻击。两个人的角色都摔进了垃圾堆里，苏沐橙的枪炮师有这种空袭般的攻击方式，但他的魔剑士呢？圆旋波动剑吗？只能是圆旋波动剑了。吴浪手中短剑天链挑出，波动之力好似一道彩虹，精准跨向君莫笑跌落的位置。江波涛的操作极漂亮，这记仿佛彩虹一般的圆旋波动剑也看得人心旷神怡，但是圆旋波动剑哪里比得了枪炮师的70级大招卫星射线呢？和卫星射线的气势和伤害相比，圆旋波动剑施展的再精彩，也不过是个了胜于无的安慰。君莫笑中了这一下，一咕噜身就已经立即站起了。一枪穿云呢？卫星射线还在持续着，一枪穿云不断向垃圾堆下方沉落着，挤得那堆垃圾向四方翻涌。这一击真是要将这一堆垃圾都给轰塌了。这是超远距离外的沐雨成风发动的攻势，江波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根本没办法去阻挠去打断。他此时所能做的只能是阻止一下叶修火上浇油。极光波动剑，又一记波动剑卷出，直袭刚刚起身的君莫笑。但是叶修显然早料到江波涛此时所能攻击的目标只有他，君莫笑起身后就立即使用技能移动，快如极光波动剑最终也被甩到了身后。君莫笑飞身跳起，飞枪机械旋翼，转眼就从这边的垃圾堆飞到了另一端，直接没入沐雨成风的卫星射线，向着下方沉去。一枪穿云此时是真掉坑了，被卫星射线轰出的坑，四面都是垃圾，头顶卫星射线被轰得劈头盖脸。周泽楷正努力想在这受限的空间中折腾出点地儿，结果卫星射线中一道黑影落下，卫星射线的攻击还没完全结束呢， 叶修把君莫笑也给扔下来了。啪啪啪，君莫笑顺势就是几脚鹰踏，周泽楷哪里有空间可躲啊，只能是操作着一枪穿云和君莫笑拼血。但叶修早给君莫笑开了钢筋铁骨，此时子弹打在身上一点不妨碍君莫笑的动作，鹰踏完了接着落下，直接就是肘击砸一枪穿云脑门，跟着就是在这几两个角色都嫌勉强的空间中各种贴身短打。卫星射线结束了，但一枪穿云比被卫星射线沐浴还要狼狈，挤在身子周围的这些垃圾就像是叶修的同伙，此时把他持枪的双手都给埋了。袭撞命中，但中了君莫笑还在他面前。神枪手的这些体术技能冲击力并不强，根本没办法在这种境地下撞出一条路来。亮光，四周的垃圾里突然隐隐有亮光闪出，星云波动剑。江波涛发动了大招，魔剑式的75级大招，从外部强行破坏这堆垃圾，强行要将一枪穿云从中捞出。星云波动剑的波动之力不断渗入，就差最后引动那一下，一道火光翻滚着向他落了下来。